越来越爱自己，爱你心里有多甜蜜，感受你温柔的气息，每天每夜想着你。 人海里有了你，我的世界从此不会再下雨天雨地，只有你深埋在我心底， 让我们永远不分离， 把心都靠近在一起， 我俩相依。 走在每个黎明， Satu rindu dan cinta di antara